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又要借阿公嗰啲 airtime 多谢一个人啦。嗱，大家见到咧，我哋有四支好靓嘅道地吓茶喺度。咁其实都要多谢阿星哥，即系都系 多谢阿星， 多谢星哥， 托阿当娜嘅鸿福咧，令到我哋咧系唯一一个节目系有人 sponsor 啲茶嘅。咁其实我 有花生咯，有茶咯， 完全欢迎大家用唔同形式，用唔同形式嘅方法，即系嘅方法嚟资助我哋，系嘛？咁第一可以捐钱嘅花生台啦，第二就系可以喺物质上满足我哋啲物欲。我哋啲物欲有咩咧？茶、汽水。吓，同埋花生， 有嘢饮好紧要噶，即系有 点解又俾人闹？ 系啊，系咯，有啲人又好，当年又好，又有几分似阿 肥佬嚟， 唔系 各位主持咁样， 都系四眼，同埋都系肥啊嘛， 又话冇汽水搞到真系，同阿 B 哥反面系咪先？系嘛？ 唔系啊，而家我哋冇茶，冇汽水嘛，咁啊证明呢啲唔系有冇茶饮汽水嘅问题，而系人品嘅问题。我哋都冇茶冇汽水，唔见我同阿 Hi B 反面系嘛？我哋唔反面之下， 你用得其他原因反面 冇。我有 证明呢个即系左交台咯，左交大我咧， 我哋行内都行都系左交吓。咁啊，顺便呼吁一下啦，如果未买飞嘅朋友咧，我唔知道去到当日咧廿二号花生台嘅网聚有冇飞卖吓、如果冇啊，欲求重速啊，欲面向月，快买飞啊，快啲同我 做飞。啱啱啊，阿李阿土伯讲咗喺大军佛话系仲有即系飞卖嘅，因为。即係倫敦大酒樓嗰個場咁就其實 即係夠坐60位嘅， 即係啊！你要開我哋開40幾位啫嘛，你要開嘅話一定有嘅，係咁有 四十幾位都好犀利。 有啲朋友就擔心話， 即係買咗40幾位封，唔係40幾位飛㗎，買咗。 我哋問下後邊土伯啦，係嚇應該有嘅係。咁啊，咁啊，咁就咧，即係咧。有网友就担心嗰日打风，咁但我睇过呢、這、一个即系 担成 打紧完啦， 系啊， 第二嚟紧嗰个， 第二风嚟紧嗰个， 应该星期六就走咗。 系啦，星期五晚放工之后咧，最大机会星期五晚放工就会打爆风球嘅，咁但系应该就星期六朝早就即系登陆，跟住就走噶啦。咁所以嗰日就应该都唔受天气影响嘅，系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买飞啦，系咪？我有啲小礼物系可以送晒俾全场嘅， 例如咧。有冇啲小背心啊？嗰啲咁嘅嘢？ 冇嗰啲，即系留翻俾阿当娜。 阿金英有冇？ 阿金英嗰件系， 我哋谂住系 你嗰晚着唔着吊带裙啊？当娜系， 你买俾我咪着咯。 哦，我买 你大镬啦！你大镬啦！我哋一阵间去另一间拣。 唔系啊，我想我识得有几间熟嗰啲旺角嗰啲 crossplay 店咧， 系 店大把嘢拣。 店大家喺个麦度听住，有人话如果俾条裙佢就着，我就买条吊带裙俾我睇你点着。 苏绝对领域再加啲 咩领域 咧，真系你问下火星文世桥，问下欧乐轩啦，系知道咩叫绝对领域嘅，系啦嗰啲系啊，嗰晚就话咩想攞上台啲台上面即刻着俾我睇 咩嚟噶？ 我会捐支柠檬酒出嚟，大家抽到我一齐怼啦，系嘛？我 柠檬酒关唔关我着 c o 唔系你 cosplay， 唔系大家要怼咗支酒， 大家怼 你睇你着。 大家就怼咗支酒先睇呢啲嘢，你怼 断片酒系咪啊？大家一齐饮， 你系冇你 争咗全场断片酒， 唔知啦。啊，嗰晚一定会好捻热闹吓，所以我哋非常之期待大家嚟。 但我唔去， 因为成个大家 我去噶，应该去。我冇买，我使唔使买飞噶？ 你唔使买飞， 唔使。何俊仁都八点半嚟，所以你一定放心，你系唔会唔去噶吓。 唔系，因为喺社运界，我谂系依十几年嚟，即系经历咗好多即系。冇爭取到個成果啦，但係今次係我哋即係可以爭取到個成果，擺喺大家睇，同大家一齊慶祝喎，係咪？ 咩成果？ 啱啊， 都算 係咩？ 殲滅雙王算係一個非常之大嘅 雙王連 用、 啊， 即係我覺得呢條直情係一個政治路線，同埋係花生台嘅政治光領，而達到呢個政治光領，點解唔開 party 一定要開 party， 仲要開到有咁大得咁大， 唔關我事。 咁缩骨嘅李份人， 唔系民主党都有功劳噶。 你知唔知咧？你知唔知咧？你知唔知何俊仁？ 民主党啲人请阿何咩光啊？ 横猛咁话请阿 C K Ho 喺度食饭啊！真系， 系请咗四五次， 我知啊，我知啊，系啊，请咗好多次 C K Ho 食饭啊。 根据土伯， 每一次请完都捐钱俾佢。 根据土伯嘅讲法，即系阿铁头人同埋阿高达，直接差唔多争啲跪低喺佢面前咁滞， 系咪噶？ 嗱呢说话我又讲唔出，但系我证实呢消息系真嘅。 唔系佢以为佢跪低咗系咪？ 其实你都有大量 佢企喺度都系咁样。 我就唔清楚个内容，因为就净系请 C K 啫，就冇请我嘅。 次次见到我都话，我 C K 真系掂啊！真系 司機真係做啲嘢真係好正派，即係其實我唔撚識認啊，我又費事同個老人家討論起上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邊個老人家討？ 唔係啊，講何俊仁啊，真係好鍾意司機，即係佢覺得嘩真係千滅雙往，功勞非常之大，直情係大將軍咁樣就係。而民主黨係唔會出到啲大將軍嘅。咁而呢一樣嘢其實政治暗示係咩呢？你班乳鴿冚冷係廢嘅。佢就專登借，佢就係專登借花生台 呢、這個 窗口，就係話俾你聽，你民主黨第二梯隊，唔好以為你抗爭有用，你要向司機學習，冇人適應啊嘛呢啲嘢。 歪理， 我就覺得今日我見到阿邝俊宇佢搞嗰個網上簽名，我都幾覺得、OK。 你評論啦嚇，你評論啦 嚇。我冇乜評論。 咩幾 OK， 直頭 OK 啦。 點解你覺得 OK 呢？ 咁佢起碼真係 佢咪社工嚟啊？ 我唔知啊，但 好似係 唔係人哋寫作家 係， 但佢有牌㗎，唔社工牌。 跳 好，你講個咩事？ 唔係我只係覺唔係佢係嗰個，因為 康橋 有個 私家 有個 係嗰個 係，我唔記得咩家啦。總之有個就係嗰個院嘅院長就 老人院 就係咪呃咧叫做，總之係同一個智障嘅人嘅女仔發生性行為咁樣係其實。大家都覺得係強姦啊，或者都係叫侵犯啊，至少叫。咁、跟住之後，法庭就因為個受害人出唔到庭，冇能力作證，所以就判咗個院長就係、無罪釋放咁啦。係 咯， 係啦。咁 撤控啊，所以。 而成件事就係根本大家都知道，即係明眼人一睇就覺得根本件事發生過，因為又都有現場證供，有 DNA， 又揾到。即係相關嘅資料都係完全大家都係認為佢一定有做過㗎啦，只不過就係因為冇咗最主要嗰份證供，而喺法律上亦都係未必夠證據去入佢罪啦，咁所以就放走咗佢。咁結果邝俊宇咪就覺得喂唔得，我一定要呢單嘢一定要做喎，大家都要簽名，要要求重審啊，或者要求要佢負翻一個合理嘅責任咁樣咯。 嗱，呢單嘢其實反映咗咧，首先第一就係咧，即係袁國強咧。真係好唔撚得民心，即係做少少嘢過都入佢數，即係覺得一定係你㗎啦，係即係因為你我哋即係以我粗淺嘅法律知識都知道，你檢控定係唔檢控一個人呢，律政司係一個即係絕對嘅權力㗎嘛。 係。 咁所以即係話啊，你嗰啲羅冠聰嗰啲即係上訴刑期嗰啲就咬到實一實咁樣，跟住呢一啲咁樣你就又係去放生咗，跟住再加埋前排又有單 case 就話一個即係中學生賣一啲老番嘅手機殼咁樣，跟住就。即係有好多，即係法官都問啊，有好多即係可能警司警戒啊，嗰啲守行為啊，嗰啲嘢咁樣。咁但係律政司就話啊，佢過咗16歲咯，定係18歲啊？跟住我哋所以唔考慮呢個方法咁樣，咁就引起呢、這個即係涉國者喉、涉歐者豬嘅一個感官啦、啊。就係、是、呢個袁國強咧，真係即係完全係即係喺個即係大 picture 入邊，呢條友即係壞事做盡都係。但係呢樣嘢我就想問一下，即係 Donna 即係認真咁講 咩啊？我 即 係冇聽 法律哲學嘅問題， 冇聽到。 喂，即係嗱，因為邝俊宇做呢個聯署就覺得。係即係律政司唔檢控嗰條友有問題，咁但係根據翻即係法律，你無罪推定嘅原則嘅話，咁樣邝俊宇做呢個聯署，你覺得其實 呢啲要揾阿任建鋒講，任建鋒我最憎呢啲嘢嘅，老老實實 係咩？ 佢已經係好多好多次就係話， 佢將本土咯， 唔係佢可能我唔知道真定假，但係我不嬲都有留意佢 Facebook 同埋有留意佢寫嘅嘢嘅，而係話你即係當個法庭判咗個 case， 又或者係已經係即 係進入司法程序， 進入司法程序 就唔好講，唔好 criticize。 唔係，係已經係有咗個裁決之後，而你用緊公眾嘅權力去質疑呢一個裁決，究竟香港嘅司法仲係咪需要得到尊重？而呢一樣嘢不嬲喺佢唔同嘅文章、唔同嘅方向，佢都係寫緊好多次呢啲， 我哋成日都短評呢啲嘅， 係好係好多評，但係自從你哋開交鏟到上天花板都係呢啲啊嘛，係嘛？ 佢 係 唔係佢主動佢寫嘅啲短評？ 係，咁唔知啦嚇，咁啊，但係其實。即係老老實實，因為我睇 唔係，即係大家都相信個司法制度仲係完整完善嘅。 呢、這個就係重點啦。即係如果你覺得， 但係呢單又唔係咯， 唔係我咁樣睇，我覺得法律即係個司法制度， 唔係即係已經係法律解決唔到，因為要用市民嘅力量咯。 咁你究竟係需唔需要尊重，或者需唔需要繼續去相信呢個？ 喂，如果唔尊重就踩咗去 DOJ， 定還是係你覺得香港司法制度已死，大家以後唔使跟司法制度做嘢？ 唔係，我覺得未死曬咯。死死地啊！ 咁點解你唔係尊重佢咧？ 我而家好尊重佢啊！而家唔係就係話冇鬧，唔係而家唔係走去 DJ 度請願啊嘛！ 即係你意思係唔係為佢？ 嚇！即係冇用得好粗暴咁樣。 即係你嘅請願就係話，我都係唔服你嘅裁決㗎啦！我都係唔服你嘅裁決。 和理非非 不過係用個手段，究竟我去為你啊，定還是係網上表達？即係都係究竟係和理非啊，又話唔係和理非咁意思啫。但係問題，我都係唔尊重你裁決。 梗系唔尊重啦。 嗯，你明唔明啊？我咪讲两句，我明，我明，我明。我自己角度系咁睇嘅，我系觉得其实法律系即系大家对司法程序有佢好，亦都有佢可能真系会放过一啲咁样嘅人啦。 宁滥勿 咁而 宁众莫决， 宁众莫诶，宁众莫枉， 宁众莫枉系。 宁众莫枉， 即系总之放咗好 过错 咗啦。 咁大家但系咁抗争呢个做法，我又觉得无可厚非，因为 好 mile 都冇咩。讲 真，讲真，你。最近問題有個好唔公平嘅就係話個上訴權力喺個律政司度，而律政司唔做嘢嘅。係 咯， 係個律政司係完全唔做嘢，即 係政府只係為咗梁振英服務。 係啦，即係唔會為 佢要複核三子嗰啲。係 啦 係 啦，即 係 佢唔會理呢啲嘢嘅。 好忙㗎， 咁你成件事根本大家都知唔公平，而匡俊依嘅做法，除咗當然啦，佢請願啦，佢亦都冇話要崩潰個司法制度啊，冇話要一定要 冇立後 過，係啊，冇話要我哋唔好信法啦，我哋要將個法律程序完全崩潰佢，唔係做呢啲嘢。佢呢個做法，我覺得只不過係想多啲人去關注呢件事啊，去睇翻究竟喂我哋嘅法律係咪需要有檢討啊，係咪有啲法例有啲問題啊，我哋係咪需要去再傾啊，再了解呢啲嘢咧？即係以前都有個咩十三歲以下就冇強姦嗰個，我都覺得即係大家都會檢討。系咪类似乜嘢噶？系啊，十三岁以下嘅男性系冇强奸能力 嘅。即系 capable 去强奸另外一个女性。 系啊系啦系啦，咁呢啲系唔合理噶嘛？其实大家即系如果系成年人啊，或者一啲即系有翻即系理性嘅人都会谂到，喂，其实我哋嘅法律系咪应该需要检讨下，或者系个问题出喺边咧？好啦，呢单我当 法例真系唔系好与时并进嘅香港。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系抗争呢个行为可以令到大家关注呢件事，同时亦都可以令到个社会会起一个讨论，咁变咗对。可能呢个受害者可能帮佢唔到，但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有保障咧。咁呢个我觉得好。 你真系与人为善啊，英雄哥。 我咪我真系觉得咁谂嘅。 英雄所见略同。 即系咁，佢真系唔系话喂我法庭唔得啊，我哋完全唔信嘅，佢冇咁做到。佢联署只不过系想请愿啫嘛，咁冇问题啊，我觉得好好啊。 同埋佢系无声呐喊啊嘛，佢啲活动叫做无声密站嗰啲咧，唔出声。 如果我哋下下都系咁，即系有啲法例系恶化嘅所谓，或者系唔合理嘅，咁我哋就要用一啲。其他途徑去令大家即係去做一啲嘢去關注件事。 公安係咯，公安條例 好多呢啲嘢㗎啦，係咪先？就算連而家講緊立法會宣誓，其實都唔合理嘅。點解一定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咁點解香港唔係獨立？咁好多即係好多呢啲嘢。咁當然呢啲係其他嘅傾法啦，即係大家去討論啦。即係只不過係咁有人傾啫嘛，又唔係要攞把刀去斬啊，或者揀嚟咁冇問題啊。 好，我下不表啊，即係你自己完善。 我唔點解你講起呢單嘢嘅突然間？ 你講抗爭， 因為佢講係 抗爭與跟住朱海迪，即係跟住就講緊新任嘅議員， 唔係講緊民主黨 做幾多嘢？ 佢話啲語格全部都廢嘅， 係咪？係 啦， 好粗魯。 即係我咪話咁，我又覺得語格咁，你睇抗爭與，起碼我即係我自己投佢票。 唔係啊，阿挺嗰啲好正啊，佢去請願嗰次，佢張紙咧高到冇人掂到啊。 講落係一件事，但係事實上我真係唔覺得民主黨係行呢條路係會有個 edge 咯。呢样嘢，如果一阵有时间，第三节先讲。 林卓廷， 大家有冇睇噶？大家有冇睇上个礼拜三咁精彩嘅一个宣誓大战，系爆出咗白头宗呢件事咧？ 依单系，依单嘢系即系，但依一度未评论过嘅系。 我上个礼拜系讲咗好少，因为白头宗未开记招，同埋未有一班温和嘅泛民，包括长毛喺个背脊撑佢啊嘛。即系昌昌哥，你觉得系如何咧？ 你地头你讲先啦，咁啊 ，Donna， 你作为。 唔系我梗系 你识唔识？你识唔识梁宇中噶？ 我唔识，我真人都系见一个两次咯，我完全冇倾过 佢系唔系 讲过嘢。 我觉得佢真系唔系， 佢真系唯一 一个 泛民嗰系， 佢系另外一个系统。 即系我，你知我 明 晒都 完全明晒。 梁鹏， 你连梁思思都可以，你连何思思你都可以后台同佢影到相，就系唔识白头宗。 我真系完全唔识啊！ 佢好似泛民嘅另外一个派系咁，完全唔系呢个系统啊！你完全冇办法识到佢嘅，我都觉得咩黄润达啊嗰啲，我真系唔常喺任何， 我完全唔识噶， 唔常喺任何抗争运动，你可以见到 我都有倾过偈，黄润达。黄润达，我真系完全，我真人都未见过 啊！我都系黄润达，我都倾过偈。黄润达真系完全冇见。 黄润达，我食过饭，我呢个真系完全。 啊！你真系好啊！ 我系真人都冇见过。 同我哋食过饭， 好耐之前 我只系录音前面同佢讲咗两句，又同佢。 咪人民力量聚餐嗰时啊！ 我都唔系好记得我有冇同。 有，我肯定有，我肯定有。 咁喂，老老实实啦，即系梁耀忠，我真系觉得，我觉得最 大的，但我唔觉得系鬼咯，但我觉得佢懦弱咯，懦夫咯。 唔系，首先老实讲，鬼唔鬼咧，我就觉得你讲边个系鬼系好嘥时间嘅。你话佢系，我话佢唔系，呢个冇意义讨论。问题就系话，究竟泛民仲容唔容纳到呢一种形状嘅嘢，又或者呢一种形状嘅人，究竟仲适唔适合做泛民呢？ 因為我發覺成個泛民陣營裏面呢，你可以數得出你係冇人係唔願意抗爭㗎喎。所以點解我頭先講就係話民主黨啲乳鴿暫時我未睇到有咩大作用，就係話我非常之覺得，如果阿圖謹申覺得今屆嘅立法會係一個抗爭嘅戰場，佢會覺得大家都要企硬㗎啦。喂，我非常之支持。問題就係話當然啦，而家仲係好早嘅時候啦，係上個禮拜三先開第一次會啦。我真係覺得你實實在在揾啲嘢出嚟抗爭下，你唔好話俾我聽你真係你支持抗爭，但係唔當立法會係一個戰場。梁耀忠嗰種玩法咧，就係唔當立法會係一種戰場啦。我唔係話佢係咪鬼，但我只係問你，當你有機會去突破盲腸嘅時候，你會唔會把握啲機會去突破盲腸？即係雖然老實講，我唔覺得佢主持呢個立法會主席嘅選舉，你真係有咩實權可以改變到個戰果？老實實，但係老實講，而你唔運用又或者唔會去嘗試， 去就唔啱啦。 你直情係頭撚行。呢个就大问题啦， 好肉酸，好懦夫咯呢样嘢。 嗱，成件事阿 Raymond 讲到个重点就系咧，嗱，我哋暂时讲起，暂时我哋唔讲星期三嗰日发生啲咩事。 系啊，我唔系讲星期 三，我哋讲星期四，当 佢仲要出嚟道歉， 开个记者会道歉嘅时候， 你系错，自己错一边，你唔知。 跟住佢话即系话会可能第日会即系支持佢会喺立法会做啲更加进取嘅嘢，即系。大概心聲拉低咁嘅意思嘅時候咧， 佢配合你班人啫。 我係聽唔到，我係聽唔到究竟你有啲咩具體嘅計劃喺呢一件事上邊，你會再做啲乜嘢？就話我以後做好啲咯。冇啊，嗱，而家朱海迪你又做咗，佢話咗俾你聽，佢去英國，你至少佢有個具體行動話俾你聽。 佢試啊， 係，但係你點樣去回應翻成個公眾？佢到依一刻我都相信咧， 冇噶， 佢真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個民情係點樣？ 佢廿幾卅年都 係 咁。 成個民情係點樣樣咧？好簡單，就係你輸咗咁多鋪，你一鋪你好肯定，即係你會有機會贏翻，即係之前輸嗰啲，因為咁大嘅誘惑喺度，而你貌似嗱，我可能即係依個好多人有緊佢有冇即係主席嘅權力啦？曾玉成話有咁樣，其他人有啲人話冇咁樣，但係 anyway 做咗先啦、 啊。嗰下你係俾人呢個公眾，尤其是支持無論係黃絲又好，甚至你嗰啲即係本土用冇乜柒都好，大家都覺得係一個機會喺前面係有鋪十三腰，係 叫緊十三飛啊， 食出可以連本帶嚟贏翻嘅時候，你呢個機會 都唔 係 十三腰啊， 唔係佢係做十三腰， 羅漢啊， 佢係做十三腰，但係發覺臨尾一隻佢唔摸落去，佢突然間碰撚咗個洞。你明唔明個情況啊？ 揀揀股啊！ 阿英哥，阿英雄就笑啦。你自己有一對東，跟住加埋其餘嗰十一隻，唔係加埋其餘嗰十隻。哇，唔係、啊，突然間對面打下東啊！唔好諗啊諗啊，十三腰都好撚難做，不如我碰鳩咗佢東先啦、啊。你係諗住咁樣，你收皮啦！ 我係揀揀股，跟住碰咗佢咯，變咗 係啦， 變咗對對胡咯， 亦都得。你打眼頭眼頭諗住，喂，唔係㗎，你叫阿 Ligo， 突然間唔係喎，不如碰咗佢先啦、啊。喂，大哥，即系立法会， 我呢排有冇近近股噶？ 有， 你真系而家要系每一样嘢，虽然大家唔知道， 咪后打牌， 我都想。喂，我真系唔知边一样嘢系有机会改变到个战果，即系等于雨伞运动咁。你同我，即系你打我一句，问我一句，我唔知雨伞运动可唔可以改变到人债会撤销八三一？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呢一样嘢嘅 proposal， 我觉得系有机会。我唔理个机会系大过51% 啦，系70% 定还是30%。总之，我觉得系唔系输晒嘅，咁咪搏咯。而呢一样嘢证明就系话，几十万香港人点解喺金钟逗留咗几个月啊？咪就系佢都觉得呢个 proposal 可以试一试咯。事实证明就系话，咁你睇到中央系完全唔会对呢一样嘢，或者对民意有咩任何退让嘅空间。而香港人觉得呢个 proposal， 我哋觉得我哋试过啦，而短时间之内，我哋都觉得好似睇下你占领咗79日，我都唔觉得有咩变，等大家翻屋企咯。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无奈嘅地方就系话，除咗戴耀廷之外，唔会有第二个人去怼啲 proposal 俾我睇啊。朱海迪就一个新嘅人啦。喂，我唔知你飞去英国系咪捻用我唔知喎、啊。你肯买张机票去啊？你话唔定就系话英国内政部回应一个回应就系话，喂，其实嗰张嘢咧 假噶， 唔系佢 冇出过、啊、我哋咁啊！ No, 你即系 英国会佬， 你咪食枪铺拣拣户咯。 英国会佬即系英国佬会用一个方， 点解讲？ 英国佬会用一个方法就系话，我唔能够证明嗰个文件嘅真伪，但我唔可以话佢系假。 喂，但 英国佬就系咁讲嘢噶啦， 佢个 issue 个地方嚟噶嘛？ 问题就 系话 office， 佢对乜可以话自己 有个 representative？ 唔知有冇出过呢张嘢？ 系啊，你唔系我唔知佢嗰张真定假。 出嘅，以我对英国佬嘅理解， 我出嗰张唔知系咪嗰张， 我冇话嗰张系真， 咁系冇降印啊嘛？啲人成日话， 我唔同你证明你有冇降印啊？问题就系话你英国佬报一件咁嘅事出嚟、 no, ，你唔知个张嘢系唔系真，但你有冇出过呢个 decision 噶嘛？你知道？ 佢话俾你听有出过，但系我唔知系咪呢一张。 咁后来有出过，我都信佢系呢张啦。 咁问题就系话英国内政部有一个咁嘅回复，香港第日都头条新闻啦。喂，梁君彦有压力噶嘛？而你朱凯迪就系会主动去寻求啲压力施加喺梁君彦身上。嗯，我問你，泛民有幾多個人會做呢一樣嘢？ 而最唔 係佢哋唔諗到去做呢樣嘢。 係啦，因為而家如果 follow up 朱凱迪有啲乜嘢戰果嘅時候，有冇可能可以擴大嘅戰果咧？翻返去梁耀忠喺記者會嘅問題就話佢話哦，第日努力啲咯咁樣。咁咩 叫第日 咧？點幾時係第日咧？ 我而家話俾你聽， 乜努力啲咧？ 嗱，如果呢一刻即係我哋估嚇買得大開得大咧，即係俾朱凱迪博中就話，即係兩 我留嘅 梁君彥係有問題嘅， 係 跟住第一件事你可以做嘅。就係、是、你全部人，你係要唔喺星期三入邊搗亂，或者令個會開唔到，就係話根本你梁君彥主持呢個會，或者推翻佢之前啊，無論係梁君彥做咗主席之後，選咗李慧瓊做內委會主席，嗰啲決定全撚部都係因為 推翻㗎啦， 推翻曬先。你首先泛民有冇統合到？唔係泛民啦，所有反對派啦，係我姑且計埋鄭 經泰，係 啦， 非建制，佢都 唔係非建制，至少你係。即係唔係我話反對派，我中意用反對派呢個 term 就係係啦，你係至少你星期三入邊你唔承認個會合法性，你係任何手段去抗爭，令到佢開唔到個會先應該第一。第二，如果假設又真係冧檔嘅時候，係梁耀忠係咪聽翻所有人，即係講係會去翻重翻要重選主席啦？如果假設真係去到呢一步嘅時候，咁、又係咪梁耀忠你肯去做先？ 你夠唔夠膽 DQ 啲建制派 啊？嗱，呢個 DQ 咧，即係個情況就係咧。如果梁君彦即係大鑊嘅時候咧，咁建制派好大機會就推另一個人出嚟選。而梁耀忠要更加強硬嘅地方就係話，你趕幾個建制派嘅議員出嚟會，咁樣陶謹申做好主席啦。 即係我覺得 你夠唔夠膽？ 唔係佢點趕啫？人哋咁乖。 最現實嘅嘢就係我淨係想睇一鋪。如果你做嗰啲 decision， 好似 佢唔敢咯，咪就係、 是。即係等於剪布係有爭議嘅，泛民會走出去為主席，我就買一鋪大細。究竟建制派會走出去為主席呢？你 其實我都有寫 Facebook， 最簡單你就係 DQ 咗梁耀忠，跟住其他啲人一講過出嚟咩，我全部講曬。 Exactly。 但係梁耀忠係唔會咁做啊嘛，因為咧，我都有同一啲熟悉佢嘅朋友講。 你知唔知教主會點講啊？磨練趴，大家有冇聽過？ 教 磨練趴， 教主喺教主踩場嗰度維護阿梁耀忠喎，係佢屌鳩啲泛民。 嚇唔係 呢個取態又好笑噶，係 咁、 啊、 你發表我唔知啊， 唔 係 anyway 啦，節目 上個禮拜四啊，係教主踩場啊， 係嚇講咩？ 即係熟佢嘅朋友咧，就話梁耀忠其實咧永遠都係一個流羅係咪叫？即係永遠都有大佬咧，即係永遠跟大佬嘅。佢大佬包括咗咩？李卓人啊，唔知即嗰啲啦，即全部佢有大佬去做阿爾嘅啫。咁而家咧冇曬嗰啲大佬，佢即突然間變咗自己做大佬，於是乎完全就唔 即係將呢筆帳咧算到去何俊仁頭上。 點解咧？ 冇大佬。佢走咗，佢根本洗手， 咁唔關何俊仁事。 李卓人啊，即係算翻上呢啲咯。佢唔係佢突然間覺得，哇！死原來我係最老資格嗰、那個，最資深嗰、那個喎。上咗個主席台，真係完全都唔識做。跟住咧，兼夾其他，佢哋又冇夾過啦，因為長毛都借我。 我成 之後就話 想俾啲唔好。 喂，你哋個個之後馬後炮啊！你哋當其時唔講，跟住我話唔係喎。我话唔系啊，嗰时三点几变 limber 啦。 我有一个重要宣布， 已经 send 入去噶啦。 咁就拗新闻咧，有个 push 推咗出嚟。梁仲恒讲咗一句非常之无耻嘅说话，话为保议席放弃原则。重复一次，系梁仲恒讲话为保议席放弃原则。咁乜捻嘢系原则？ 得噶，佢哋系冇底线，系有原则噶嘛？ 系咯， 系咯，而家唔原则都冇埋。 冇底線 喎，冇底線有原則噶嘛？佢乜都講。 我唔知有冇傳錯話，但係 底線有原則咧，又係冇原則有底線啊？ 冇底線有原則。 我唔撚識聽，我開始呢啲 藝術 真係。 好，講完啦。 呢個梁天琪講咩？ 唔係你講梁天琪嗰陣時候話啊嘛，個議席就係個目的啊嘛，其他嘢都係手段啊嘛。 係咯， 咁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 係咯， 我真係唔正常聽，我真係唔撚識聽。你有咗議席， 你講翻梁耀忠嘅問題。 唔係，其實梁耀忠我比較我冇你哋咁大反應，我就係冇乜反應。梁耀忠係咁噶啦。 係咯，真 係係。我哋完全覺得嚇老國泛係咁噶啦，即係你摸梁耀忠。 唔係，我頭先講緊嘅 我覺得梁家傑都係咁噶。 即係陳乜就話。 你哋咁叻啊！你个个马后炮啦，你嗰阵时你唔即刻嚟到通知我哋咁样，我唔系啊，我明明喺到 Facebook 三点几嗰时，个个都话有冇里面啲人嗰啲contact 啊，发啲 PM 入去啦，叫佢哋 DQ 啊，梁建中啦、啊，跟住就乜乜乜咁样噶嘛。 大家最嬲， 跟住就我冇收到咯，咁样咯。 唔系最嬲嘅可能就唔系佢真系嗰下做唔到，冇能力做，而系之后佢都唔见到佢有个咩积极嘅路 线，所以佢系好 consistent 嘅。 佢系根本成个泛民都系咁嘅，即系唔好介意，我真系咁讲，成个泛民都 系。 系咯，全部都系噶啦，即系我唔讲嗰啲咩自决派，而家唔知分好多啦，反对派啦，或者人社啦嗰啲之外嗰啲，全部都系咁噶啦。你预咗佢哋可以做啲咩啫？你入到议会可以做咩啫？ 呢个就 系佢哋。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喂，佢哋其实都唔少票当选噶。嗱，你就算讲胡志伟嗰啲，都系嗰四万票。而香港系有一部分人就系支持呢啲人，你一定要处理就系话个制度就系会选呢啲人出嚟，就系会选一啲游慧晶呢啲人出嚟，就系会选一啲郑松泰啲人出嚟。我哋系 市场 嘛，系啦系啦，冇错啦，就系、是、百客让百货让百客啫嘛。咁梁耀忠咁啱处理到呢样嘢，即系咁啱有呢个机会去做，但系佢冇做到。然而，但系佢嘅选民系根本冇期望佢做呢啲嘢，支持佢嘅人根本唔系话期望佢做呢啲嘢，即系讲紧唔系讲紧即系讲紧嗰个超区啦，系讲紧可能支持街工嘅人，可能以市委喺度支持佢嘅人。其实佢就系做翻佢以前嘅嘢啫嘛。我唔觉得有乜嘢特别咯，而我系觉得吓佢系咁噶啦，咁。我哋点样？我哋咪要再争气啲咯！我哋点样可以再喺下一次，譬如建制派嘅嘅犯错之后，我哋再可以把握到机会咧？譬如而家咁样最简单，而家成日讲紧入晒所有委员会，咁唔系个个议员都做噶，系咪先？好多都唔做噶，咁。 啱啱有啲新聞報咗出嚟，就係話嗰所謂叫嗰三條友，即係講鄭松泰啊、游慧晶啊、梁仲恒啊，係參加最少委員會。 誒唔係誒個游慧晶冇報嘅，係梁仲恒加鄭松泰再加醫學界嗰個陳佩賢，就最少嗰三條係啦。鄭松泰就入咗六個啫，係我就唔知道未查到游慧晶入咗幾多個係。係啦，咁但係回應翻你兩點啦。第一點就係話選民嘅期望係會改變嘅。呢樣嘢就睇下我哋即係進步力量或者係主張一啲比較積極啲嘅抗爭嘅人，究竟係點樣去？ 我哋係教育選民啊嘛， 咁、 第二就係咧個重點就係話，我頭先講到個 situation， 即係假設係真係可以，即係梁君彥冧咗落嚟，要再重新選個主席，而梁耀忠又肯再去開會嘅時候，就呢、一個作戰計劃都要係泛民緊密合作之下。首先啲人唔好你乖乖地，今次就大家要坐喺度，唔好衝出嚟。跟住勒慶啲建制派，跟住要梁耀忠咧整一啲好唔公平嘅裁決，跟住啲建制派衝出嚟嗰陣時候，逐個趕佢出去，咁趕夠數目之後咧就選主席，選到陶君新做主席。喂，依樣嘢係泛民係要有或者反對派係要有非常之高度嘅互信同合作嘅配合先做得到嘅。喂，依一刻呢一班波，你叫佢踢巴塞咁樣樣？ 系咯，系咯，十比零，系咯， 冇错。 呢个咪就系佢哋问题咯， 波都斩唔起啊，大佬。 佢哋话直头 踢个球嗰时踢个地波扫出嚟咁样。 佢哋冇开个会，冇沟通啊嘛，完全乱踢嘅。 咁系咪要默契啊？大家 呢样嘢先至系问题，咪基本功都冇啊，大佬，学下控波先啦，心口控只蛋。 唔系佢哋就话，其实经过呢一次一役咧，希望即系佢哋真系可以倾沟通多啲，开多啲会。 咁死啦！睇人哋建制派而家嗰套。嗰套技術方式已經係操控如即係非常之 簡單啫，唔係佢哋鄧炳林高嘅。 冇辦法㗎，呢個係真係需要時間磨合㗎，你冇得急㗎，冇得急㗎。我哋都知道係好想快啲，邊個唔想？ 你30个人30个思想。 係啊，但係而家根本就而家係散到。 你冇阿爺。 散到黐線，而家個議會根本就係、是、你完全係冇可能。 你真係天水為飛馬對馬賽咁樣打法。 马赛 唔系啊，直头系根本就 系咪 ？sorry， 即 有冇 up 错？即我旧谂， 马赛我谂到第二啲嘢， 唔系都争 对波数 OK 嘅，都 OK 嘅。 我 净 系马赛系谂 吸水波，都比喻都唔系错得晒，都啱嘅， 系都啱嘅，都啱嘅，系啊。有转头翻嚟就 又讲吸数啊， 你 梗 系高吸数。 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雪莹。